大家万事大兴。 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，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历朝历代得宠的妃子很多，但若论情况之离奇，谁也比不过大明王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宠妃万贞儿。她4岁入宫，土木堡之变时受孙太后之命，保育2岁的皇太子朱见深。他比朱见深大17岁，却拥有着皇帝毕生的宠爱，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世即被封为皇贵妃的人，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有谥号的妃子。然而由于某些原因，他长期遭人误解诽谤，没能以美名流传后世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《大明万妃传》，讲述万贵妃的真实传奇故事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宪宗想将汪直调回北京，但万贵妃担心朝臣依然不会放过汪直，而且汪直年少，宪宗千秋万代之后没有人来护佑汪直。 宪宗终于明白了万贵妃真正担心之所在。当晚他和万贵妃商议良久，怎么样才能够保护住汪直。二人商定，先将汪直调往异地，做出贬谪姿态，以测朝臣如何反应。若没有请求清算汪直举动发生，再将其宣召回京，从此令汪直脱离朝政。若仍有追究不放之事发生，再看他们究竟想治汪直何罪，到时再做决策。6月14，宪宗借汪直许宁之争，下诏免除汪直大同镇守太监职位，直接从大同前往南京就任御马监太监，由司礼监太监李荣前往传旨。内阁最先知道皇上将汪直调往南京的消息，当日下朝，万安忙不迭地将消息传播，闻者皆喜形于色，但同时他们也颇感奇怪，传达官员调动又何须司礼监太监亲自前往呢？前朝中群臣谈官相庆时，李荣快马数日之内抵达大同，他必见大同其他官员，径直前往汪直府上。当初是汪直向皇上举荐李荣任司礼监太监，李荣如今也算深受皇上信任。二人见面后闭门密谈良久，当天晚上李荣便启程返京。李荣走后，汪直于灯下将密封的万贵妃的亲笔书小心翼翼地展开，那一笔一画甚为工整的字体出现。汪直，你幼失父母，6岁不幸 再遭战乱，被送入宫。而与我，你之到来，又仿如我早轰皇子再生。读到这里，汪直已是泪眼朦胧。六月末，汪直独自启程，前往南京。他穿过太行山，这一日进入曲阳县。以往汪直路过此处，当地官员无不曲意奉承，殷勤款待。此次听说汪直可能失势，皆回避不出。汪直入住官驿，孤灯之下深感寂寞。他信步走出庭院，见隔壁亮有灯火，便敲门进去，竟是定州知州裴泰。汪直同裴泰并不生疏，当年四处巡查路过定州，裴泰每次都为汪直一行预先备好筵席，陪他们吃酒说话，以至于汪直视其为友。裴泰是前往迎接上司，恰好也住在这里。汪直说腹中饥饿，问裴泰有无食物。裴泰即将随身所带酒饭赠与汪直吃，汪直很是高兴，请裴泰为他安排车马，明日启程向南。裴泰应承照办。次日，汪直起身，发觉裴泰已夜遁而去。单纯的汪直望着四下无人的驿站，真正感到何为世态炎凉。以为是有人，原来都是一些势利小人。世上还是皇上贵妃最好，于是思念之情骤然而起。汪直往南京御马监就职不到一个月，宪宗贵妃担心之事便已经发生。七月，宪宗收到督察院六科给事中13道监察御史的联名奏章，弹劾汪直。宪宗将奏章留置，到晚上同万贵妃一起时才打开看。宪宗读完大怒，哼，他们竟然为汪直罗列这么许多罪状。宪宗望着贵妃大声说，他一手执奏章，一手在上面指着，贞儿你看，他等弹劾汪直辜负圣恩，存心欺罔，妄报军功，滥升官职，侵盗钱粮，浪费弓弩，排斥忠良，引用奸邪，擅作威服，惊吓人心，招纳无赖，狼狈为奸，交结朋党，扰乱朝政，挑衅强辱，擅自开战。听到这儿，万贵妃连连摇头说，唉，这八罪一切看来没有一罪为真。说他辜负圣恩，他有没有辜负朕，要朕来说才是。汪直出征大胜，皆为真实，岂有妄报？受汪直职位也是朕之所为，难道朕有罪？汪直年幼，一向在内宫起居，说他侵盗钱粮，他到来放在何处，有何处用？至于排斥忠良，引用奸邪，朕倒是要问，谁是忠良，谁是奸邪？万贵妃接着说，汪直年幼，行事确有鲁莽之处，但还不至于擅作威服。西厂数百人，手下定有无赖之徒，但汪直长期在边境领兵作战，说他失于管束可以，说他招纳无赖，狼狈为奸，则，哼，最不可思议的是，说他扰乱朝政，挑衅强辱，擅自开战。谁都知道，汪直仅是洗兵士，对日常朝政并无兴致。这些年，朕所接汪直奏章， 皆是关于边关军事的。每次战役，皆是朕下令汪直、王悦、朱勇等出兵，有他等舍身忘死，抵御强辱，方有大明太平天下。以这些言官，难道强辱入侵、杀掠大明百姓时，我军应置之不理不成？万贵妃不由得也出言责骂，这些言官也真有可恨之处。太祖、成祖历经征战，建国立业，雄才大略，朝廷之上一言九鼎，鲜有朝臣群起谏言。到了后来，太平守国之君多讲广开言路，从谏如流，原来这是好事。但是若滥用不止，由得那些自命清流的言臣肆无忌惮地胡谈乱奏，必令真正有为官员行事多有顾忌。若朝官全部作为，朕何以治天下？万贵妃站起身，走到宪宗面前，执起他的手说：陛下所言极是，但陛下不要忘了，将汪直调往南京之初衷，是想试探朝臣究竟不容汪直到何种地步，先一众朝臣率先对汪直发难，所列罪相汪直可杀，若朝臣皆附和，且不大祸。看来为汪直全身而退计，也唯有先由陛下先行惩处他了。是啊，朕在，他等尚且如此，朕若不在，汪直安得以幸免？朕为皇上，竟也未能保护你们。陛下，妾与汪直今生全仗陛下护佑。成化十九年八月十二，宪宗上早朝，命群臣廷议科导官弹劾汪直之八大罪。端坐在御座上，面无表情的宪宗听着下面群臣义愤填膺猛抨汪直，据言应将汪直逮捕下狱，立案治罪。宪宗深感若不由他此时尽早亲自下手，将来他百年之后，汪直并将死罪难免。想到这里，宪宗当朝下旨：汪直等结党乱政，欺罔弄权，于边境寻衅滋事，排斥政治，引用奸邪，本当治之重典。故从轻发落，将南京御马监太监汪直为奉御，威宁伯王悦革去官爵名号，贬为平民，安置潞州。汪直没有被下狱治以重罪，为了平息朝臣不满，宪宗不得不将王悦等数人一并革职。汪直倒台，朝臣欢欣鼓舞，从此时年仅仅22岁，曾经权倾一时的汪直便退出明朝历史舞台。虽然汪直没有被治以重罪，但毕竟皇上钦定罪名，一时间权势全无，变成了一介带俸禄的平民，不再在皇上身边，因此他渐渐被朝臣们淡忘。汪直在南京深居简出，与在北京深宫之中的皇上、贵妃空余一片相思互念。宪宗退朝回宫后，将今日朝廷廷议事讲给贵妃听，万贵妃含泪说道：陛下做得对，陛下可护佑汪直一时，却难以护佑他一世。陛下既然爱他若子，便要使他终身平安。 宪宗百般感慨地说，汪直为国立有大功，朝廷一众腐儒士大夫文臣既不能建功立业，又不知感念汪直等所带来的国家太平，仅因其为阉人而且受朕宠幸，便不能相容，自称清流，为其罗列罪名，到头来为了保护汪直，朕不得不亲自违心褫夺其功勋，为其加之以罪，与其强行分离，这心中痛楚实不足与外人道，唯有你我知矣。此时万贵妃早已泣不成声。 聆听时光雨，静听风雨声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奉天殿朝臣，上朝下朝，后宫院花开花落，汪直倒台在朝廷上引起的骚动终于渐渐平息，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。黄维知道皇上处置汪直那不得已之情，更知道万贵妃心中那份伤感，便不时自上宫局过来陪伴。万贵妃对黄维说，皇上违心革其职，虽与汪直不得不分离，但以此换他后半生的平安，怎样想也值得。万贵妃这么说像是在安慰自己，黄维在一旁连连点头，嗯，是啊，功成名遂却未能全身而退，自古到今留下多少唏嘘。我为女官，不时在外朝走动，亲眼所见也是不少，昨天还在朝廷上气宇轩昂，今日便已成为阶下之囚。当年于谦功勋盖世，一夕改朝换代，不也立即惨遭杀害？汪直有皇上贵妃如此爱护，能全身而退已经是他的福气了。不仅汪直，就算是我也是幸有皇上护佑，不然……万贵妃说到这里便停了下来。黄维明白他的言外之意，也没有再说下去。此时廊间那只鹦鹉耐不住寂寞说起话来，他的声音清脆悦耳，犹如少女，逗得贵妃黄维微微相视一笑。黄维知道万贵妃在刻意讨好太子，这只鹦鹉便是他预备送给太子的礼物，便低声问道，东宫那边的误会有没有和缓之事？万贵妃点了点头说，嗯，这几年我不时派张敏、段英等送精致礼物过去给太子殿下赏玩，有一次汪直刚好在，也让他送去过礼物，太子都收下了，并且致谢意。这只鹦鹉我教他说话已经有三年，会说几十句吉祥话了，太子定是喜欢。万贵妃望了望黄维，又继续说道，张敏去御马监当太监，段英最近生病，不如劳驾你一会儿走的时候到东宫一行，将鹦鹉送给太子殿下好了。当黄维拎着鸟笼进了清明宫，宫中上下无人不识的黄维向宫门内的宦官点点头，径直向后殿而来。黄维看见后殿明间门前的廊上，太监秦吉端坐在一只矮物上，见是黄维施施然来到， 连忙站了起来。黄维小声说：求见太子殿下，代呈万贵妃。钱吉一听万贵妃三字，连忙将手指放在嘴唇边，示意黄维小声，便伸手拉了黄维衣袖向外而行。不料此时笼中鹦鹉忽然说道：太子殿下吉祥如意，太子殿下吉祥如意。这时从后殿东侧间传出了朱佑堂的声音： 钱吉，何人说话？ 钱吉有些惊慌： 啊，禀报太子殿下，无人讲话，是后宫送来的鹦鹉。 送进来给我看看。 黄维见秦吉十分无奈地从他手中拿过鸟笼，转身进去。黄维在外面听见太子在逗弄鹦鹉，鹦鹉不断说出祝福的话语，太子高兴地哈哈大笑。正当黄维预备转身离去的时候，他听到太子一边笑一边问： 何人所赠？ 是昭德宫皇贵妃。 黄维听到太子的笑声立即停止，接着他听见太子又问： 谁人送来？ 上公局黄局长。 脚步声自殿中传来，太子拎着鸟笼，满面怒容，走到黄维面前，打开侧面的鸟笼门，伸手将鹦鹉抓了出来，将鸟笼掷在地上，两只手抓住鹦鹉的两只脚，用力一撕，只听鹦鹉惨叫一声，已是鲜血淋淋的被一分为二，吓得黄维用衣袖掩住了双眼。 此乃万妃送来之妖物，我与他不共戴天，终有一日，终有一日。 太子转头进殿，走到门口又回手丢下一句： 黄维，你不要以为我不认识你。 此次万贵妃没有收到太子的谢意，收到的是密友黄维请辞上公局局长之职，退休归故里的消息。 黄维，你为何忍心弃我而去？我一直以为当我暮年之际，有你和我相互搀扶，在西内中海之畔一同追忆先朝旧事。 黄维不愿意不明不白地离去，今日他来昭德宫就是要将一切告与其知。他刚进了后殿，万贵妃便站起身先问起来。当两个人坐定后，黄维便将日前将鹦鹉送到太子东宫的情形详细地说了一遍。接着黄维说： 算来自我入宫已然四十余载，身为女官，虽不敢同朝廷命官忠君爱国报效朝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相比，但至少我已尽忠职守，品端行政，严谨自律，赢得宫廷尊敬。如今所到之处，上至太后皇后嫔妃，下至中官宫女，皆对我以礼相待，尊称我为女君子，对此我深感荣幸，也极之珍惜。原想只要皇上特许，我死后骨灰能够被送回故乡安葬，便在此终身奉献朝廷，做到不能动为止，之后与你相互扶持养老，在宫中了此一生。不料